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。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，我读一本小书，同时又读一本大书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读李白的诗独坐敬亭山。 我读一本小书，同时又读一本大书，是沈从文的一篇重要散文。因为文中记述了他童年少年时代在家乡的生活经历，其中的上学与逃学，家乡人们待人接物、劳作休息的方式，在他日后的作品中都有大量再现。沈从文天资聪颖，又不拘于课堂学习，所谓小书就是课堂的书本，所谓大书就是生活之书。我们可以从这篇散文中看到这两本书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。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，大约在2岁左右，我从小到4岁左右，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猪。4岁时，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，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，到认完600个生字时，腹中生了蛔虫，弄得黄瘦异常，只得经常用草药蒸鹅肝当饭。那时节，我就已跟随了2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，那人是我的亲戚。我年龄那么小，过那边去念书，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间较少，坐在他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。到6岁时，我的弟弟方2岁，两人同时出了疹子。时正6月，日夜总在吓人高热中受苦，又不能躺下睡觉，一躺下就咳嗽发喘，又不要人抱，抱时全身难受。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垫卷好，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。家中人当时夜已为我们预备了2具小小棺木，搁在廊下，十分幸运，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。我的弟弟病后，家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，照料得法，他便壮大异常。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，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，成了个小猴精了。6岁时，我已单独上了私塾。如一般风气，凡是老塾师在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，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。但初上学时，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，记忆力又从小似乎特别好，故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运。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，在这私塾中，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，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熟识的方法，逃避那些书本枯燥文具，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。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。我见或逃学，且一再说谎，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。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，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，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。我仍然不为这一严厉警戒所恐吓，机会一来时，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。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一切，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， 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。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，我曾经有一时还做过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，稍稍害点病时，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睡眠，在床边服侍我，当我要谁抱时，谁就伸出手来。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，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。我的爸爸既一面只做将军的好梦，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。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，不希望我做将军，却告给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，以及他庚子年间所得的一份经验。他因为欢喜京剧，只想我学戏做谭鑫培，他以为我不拘做什么事，总之应比做个将军高些。第一个赞美我名讳的就是我的爸爸。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熟中逃出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荡，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，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，我的行为实在是伤了这个军人的心。同时那小我四岁的弟弟，因为看护他的苗夫人照料十分得法，身体养育的强壮异常，年龄虽小便显得气派宏大，宁静结实，且极自重自爱，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，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。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，22岁时便做了步兵上校。至于我那个爸爸，却在蒙古、东北、西藏各处军队中混过，民国20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，在本地土著军队里做军医，后改中医院长，把将军希望留在弟弟身上，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。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，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，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，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，领导我逃出学塾，进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、稀奇的色以及万卉百物的动静。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，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，到城外山上去玩，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，到水边去玩。他教我说谎，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，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，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，急或不逃学，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，每到中午散学时，照例逼在每个人左手心用朱笔写一大字，我们依然能够一手高举，把身体泡到河水中玩个半天。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得出来。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。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，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，我认识美，学会思索，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。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。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，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，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时，又不曾在职务上学好过什么。20岁后，我不安于当前事物，却倾心于现世光色，对于一切成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，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。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候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。自从逃学成习惯后，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，什么也不再关心。有时天气坏一点，不便出城上山里去玩，逃了学没有什么去处，我就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。本地大建筑在城外即30来处，除了庙宇就是会馆和祠堂，空地广阔，因此均为小手工业工人所利用。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、织竹垫、做香，我就看他们做事。有人下棋，我看下棋；有人打拳，我看打拳；甚至于相骂，我也看着，看他们如何骂来骂。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，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，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；又可看到一个伞铺，大门敞开，做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，尽人欣赏；又有皮靴店，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舔出有一个大而黑的肚皮用夹板上鞋； 又有个剃头匠，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着一个小小木盘，呆呆地在那里让剃头师傅刮脸。又可看到一家染房，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，站得高高的，手扶着墙上横木，偏左偏右的摇荡。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，小腰白尺头包花帕的苗妇人，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歌唱，一面引豆附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，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。我还必须经过一个豆粉作坊，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，屋顶棚架上亮满白粉条。我还得经过一些屠户肉案桌，可看到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。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名气出租花轿的铺子，有白面无常鬼、蓝面阎罗王、鱼龙轿子、金童玉女，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亲，有多少名气，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，换了些什么式样，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看他们贴金、敷粉、涂色，一站许久。我就喜欢看那些东西，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沈从文的散文《我读一本小书，同时又读一本大书》，今天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小书我们都多多少少读过，大书读过的人就不多了，尤其今天的孩子更是陌生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属于历史的一部分了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读李白的诗《独坐敬亭山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五言绝句《独坐敬亭山》。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上元二年，李白已是花甲之年，此时的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，遭受了蒙冤被囚的牢狱之灾，也体验了戴罪流放的屈辱。这时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安徽宣城，此时再也没有昔日有朋如云迎来送往的场面了，也再没有北楼纵酒敬亭论诗的潇洒了。他独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，独坐许久，触景生情，伤感的诗人情不自禁地吟下了《独坐敬亭山》这首千古绝唱。诗的大意是，群鸟高飞，无影无踪，孤云独去，自在悠闲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彼此之间两不相厌的，恐怕只有我和眼前的敬亭山了。 这首作品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，他表面上写的虽然是独游敬亭山的情趣，但他的深寒之意则是诗人在步入暮年时感受到旷世的孤独感。敬亭山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的北郊，它属于黄山支脉，东西绵亘十余里，有大小山峰60座。自从南齐谢朓的《游敬亭山》和李白的这首《独坐敬亭山》诞生之后，这座山声名鹊起。在谢礼之后，白居易、杜牧、韩愈、刘禹锡、王维、孟浩然、李商隐、颜真卿、汤显祖等诗画名家都曾慕名登临此山，吟诗作赋，绘画写记。清代的僧人画家石涛更是住在敬亭山脚下的广教寺，以敬亭风光为背景，留下了传世名作《石涛罗汉百开册页》。中国历代吟诵敬亭山的诗、文、词、画以上千计算，这座山因此被称之为江南诗山，享誉海内外。其实敬亭山既没有天柱山险峻，也没有九华山的灵秀，更没有黄山的奇绝，但它自有清丽俊俏之容，千古诗山之誉，风流不绝之趣。历朝历代以来，人们在山上修建了大量的楼台亭阁、寺庙宫观、摩崖石刻等风景名胜，多达50余处。但由于风雨侵蚀和战火摧残，这些名目古迹几乎都毁坏殆尽。其中幸存下来的有宋代双塔、古昭亭坊、虎窥泉等。今天如果您来到敬亭山下，可以在敬亭山的石门坊上看到李白的诗作，穿过门坊便能见到尊身跨涧、气韵非凡的李白塑像静立在昭亭湖畔。沿着林荫小道可以直达双塔风景区，这对幸存的北宋古塔就好像两个忠诚的卫士，由双塔而上可以穿过梨园、桃林，走过竹海小径，山中道路崎岖，掩映在古藤老树中的绿雪茶社飘出阵阵清香。登上山顶极目四眺，东北方的南一湖烟波浩渺，水天共色，山下的水阳江蜿蜒曲折，百舸争流，南望江城如画，烟势风帆，北看田畴一片，一览无际。如果我们把李白游历过的江南山水比作一个圆的话，那么可以说它是以敬亭山为圆心的。早在天宝年间，李白便在山中建起一座茅屋，在这里安家。可以说敬亭山让李白享受到了家的温馨和安定，诗人可以寄情于山水，暂时忘却人生的苦痛。即便是在晚年最为孤寂的时候，至少他还有这座山陪伴，相看两不厌。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